相思我傻我痴，但我心无语，万不该惊异，要分开说时容易，频频唤他名字，千错万错什么都因我，身心也可被他埋住，千次万次什么都可以继续做